耶稣如今更亲爱。我们想一想，在我们信主蒙恩得救之后，想想神的手是怎样牵引我们的，怎样保守引领我们，陶造我们一直到如今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切的体会，我们就不由得从内心来发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爱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再来把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唱一遍。谢主，我们爱主，我们爱耶稣，我们要跟随他。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上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再来唱一首舍弃老我的诗歌，这是尼托生的一首诗歌，叫你若不压橄榄成渣。我们先来唱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唱第一第二节。 他就不能念 我这里有五段，所以这个 PowerPoint 有两节 ，OK。那你这两节是我的第一节和第四节 ，OK。那我们再把这两节，我们再来唱一下，看看这个，你看这个字里行间哈，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上的一个体会？我们再来唱这两节哈，第一节和第四节。谢主，我们这两位姊妹站起来唱，我看了都非常感动。特别是副歌最后一句，如果你所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真的是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当中，你原来自我的奋斗拼搏去争取的东西，有一天当你看到你所拼搏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你觉得非常失望灰心，人生走在低谷的时候，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回过头来这一段光阴度过以后，回过头来再想， 神收起的东西真的是以神自己来代替，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身上，神的生命开始渐渐长大，我们自己的老我开始渐渐的减少。我们好不好一起起立，我们再来唱，再来唱这首诗歌。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祷告，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生命好渐渐的壮大，我们自己的老我渐渐的减少，愿我们越来越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愿我们这些不堪的瓦器啊，我们不配来服侍你，我们不配来爱你，可是你主，你是窑匠，我们就要接受你的陶造，你要把我们炼净，炼得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所以天路历程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与我们有益，为的就是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与你亲近，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神的样式，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主做那荣耀的见证，为你做光，为你做盐。神啊，我们感谢你，献上我们的心底深处的感激和赞美。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我们是否是高兴的时候还是痛苦的时候，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手一直牵引我们，一直向高处行，一直到我们见你的恩主的面。我们在这里，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灵性交在恩主的手中，把我们今天晚上聚会的时光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你，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帮助我们跟随你 走十字架的道路，也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因你是全知全能全得胜的神，没有任何事情你不能做到，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拦你的意念。哦，你愿你的计划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家庭当中。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请坐。接下来我们读几处经文。创世纪37章，从第3节到第11节。创世纪37章第3到11节。创世纪37章第3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混合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接下来是晚上信息的时间，我们请廖弟兄。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啊，晚上又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我们记得在下午的时间，我们讲到关于雅各的事情啊。我们讲到雅各的事情，特别说到神要祭造雅各。雅各原来他的名字是抓的意思，神却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啊。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王子，而神在雅各的身上要把他一个抓的人要改变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我们看见这次我们的大会的主题是说到我们这位神是亚伯兰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又在我们先祖的身上做一些事情啊，他要在先祖身上所做的事情啊，今天也做在我们神的儿女的身上。他在亚伯兰身上所做的，也要做在我们身上；他在以撒身上所做的，也要做在我们身上；他在雅各的身上所做的，也要做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这些人更像他，叫我们的生命被他所改变啊！我们看见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神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把一个抓的雅各改变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那晚间我们再来继续讲到雅各的儿子约瑟的事情。我们很稀奇的，我们读到，如果读到创世纪37章第2节的时候，那说到雅各的纪律如下在创世纪37章第2节头一句是雅各的纪律如下，那下面呢，这以后的章节都说到约瑟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圣经说到神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没有特别说到是约瑟的神，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约瑟所表现的 乃是雅各他生命的延续。啊，在约瑟身上，我们看见雅各所没有完成的事情，啊，神在约瑟身上完成的。啊，雅各啊，他从来没有做过王，对不对？但是雅各的儿子约瑟，他虽然没有做埃及的王，但是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他实在执掌王权。所以我们看见啊，在神在雅各身上的事情，继续做在约瑟的身上。啊，约瑟身上看见雅各，他最后啊，我们下午说的最后，雅各当他去见法老王的时候，他两次为法老王按手祝福。啊，他是生命啊比那个埃及的王更丰盛。所以晚上我们再来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啊，就看见一件事情，约瑟他身上所表现的乃是看见从苦难达到荣耀的途径。啊，神又做一件事情，神的儿子自己他就经历苦难达到完全。那约瑟身上给我们看见的是也是这样同一的道路，而神在约瑟身上所做的今天也要做在我们众人身上。我们都盼望有一天与基督一同作王，但是怎么来才能作王？神要借助从苦难达到荣耀这条道路，叫我们跟随主的脚中一直达到荣耀的途径。有一天神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怎么样？当基督作王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他一同作王在天国里。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神要坐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愿意来跟随主，有一天在荣耀的里面，我们与他一同作王。那回头我们来看看约瑟的故事。啊，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节啊，讲到约瑟啊他的一些背景。啊，因为圣经告诉说，因为雅各非常爱他的妻子拉结，约瑟是他最爱的妻子所生的，而且是在年老所生的，所以雅各啊就非常宠爱这个儿子约瑟。而且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说他哥哥们有点嫉妒，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见了在这里雅各还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我想弟兄姊妹，当你听到彩衣的时候，你们怎么想？啊，这个彩衣是说花花绿绿的啊，五颜六色的一件彩衣啊。我印象大概是不是这样？啊，就是很多颜彩色的一件衣服，对不对？但是在圣经上说的彩衣啊，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五颜六色的一件彩衣。这个彩衣啊，就像现在我们看见在电视上看见亚拉伯的王子他们所穿的是一件白袍。一件长的白袍，那怎么长的白袍是彩衣呢？但是因为这个白袍啊，在领子上面绣着很多非常美丽的一些花边，在他袖子里也绣了很多彩色的花边，在他大袍的袍子的脚下边也绣了很多的那些花边，说他们称为彩衣，说彩衣不是一件五颜六色的衣服，乃是一件白的长袍，王子的长袍，然后领子、袖子跟底下都绣了很美丽的花边，说他们称为彩衣。啊，为什么有这件衣服呢？就说因为啊，在当时就说一个约瑟啊，他父亲雅各愿意预备把约瑟作为他家里的一个主要的总管，就是他把他家业预备要交托给约瑟来去管理，说他不需要去牧养，他在家里作为家里的管家，说他给他这样的彩衣，说他哥哥们看见这个心里更是嫉妒啊，更是心里觉得对约瑟有一些怀恨。那结果这件事情啊已经是这样，那后来呢啊，约瑟还做了两个梦。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对约瑟这两个梦怎么来想法，但是我们知道约瑟两个梦是神给他的意象，神又借助这两个梦告诉约瑟神又在他身上有做成的事情。而刚才我们读了圣经，说了约瑟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呢啊，他做完以后就告诉他们哥哥们了，他哥哥们就越发恨他。那约瑟怎么说呢？他说请听啊，我做的梦，他说我在田里捆活架的时候啊，我的活捆站起来， 你们的火捆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就回答说啊，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所以他哥哥们就因为他的梦越发的恨他。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听过约瑟讲那个梦，那你们怎么想？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不晓得弟兄们，你们读了这个梦，是不是跟他哥哥们一样的想法？啊啊，要有一天，那你哥哥们要向他下拜。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深一层来思想，这个梦实在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梦乃是神给约瑟的意象。这个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火捆，什么是火捆？火捆乃是说到粮食，对不对？火捆说的粮食。啊，神给雅各的儿子约瑟一个启示，他说有一天他要成为生命粮食的供应者，这是神给约瑟的意象。啊，神又告诉约瑟，有一天他要成为生命粮食的供应者，但是他的哥哥们不了解这个梦，所以越发的恨他。后来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梦，他也把他的梦告诉他的哥哥们，他说看呐、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太阳、月亮和是一个星向我下拜。所以约瑟也把这个梦告诉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约瑟这个小孩子很天真啊，他说他有什么话就直说啊，他很真实的把他的事情告诉他的父亲跟他哥哥们。那结果他父亲听过他讲这个梦啊，他父亲就责备他说啊，你做的是什么梦啊？难道你父亲我跟妈妈跟你的哥哥们都是向你下拜吗？但是啊，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但是他父亲却怎么样，把这一个事情，把这些话怎么藏在心里。虽然他有点责备他，但是他父亲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你记得在圣经上有曾经也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啊，玛利亚啊，他在把主耶稣到圣殿里把他为着他献祭的时候啊，那个先知和那神的仆人对主耶稣的预言，那我们看见玛利亚怎么把这个话藏在心里啊？那他哥哥们觉得你这个梦实在是越来越受不了，对不对？那不但说火捆要向你下拜。连这个太阳、月亮、星星都向你下拜，那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对这个梦有怎么的想法？是像他的哥哥们这样想法呢，还是有另外的意思？但是从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在圣经上什么地方也说过星星、月亮、太阳啊？你记得在什么地方说过这同样的事情呢？啊，也许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许我们一同来读一段这个圣经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读四十节跟四十一节啊。哥林多前书四十章十五章四十节到十一节啊，也许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节，找到一同来读，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在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好，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见，在这些星星、月亮、太阳，乃是讲到神的儿女有一天在天上能够彰显神的荣光。所以这一段的这一个约瑟这个梦，乃是说神给约瑟一个启示。这个约瑟的启示乃说到神给约瑟的意象，说到一件什么事情？说有一天啊，约瑟他的生命的度量和荣光要比他的弟兄们更尊贵啊。这是这个梦的解释啊，说到有一天啊，神要让约瑟他生命的度量和荣光要比他哥哥们更尊贵。说这两个梦是神给约瑟的意象。你知道常常有意象的人常常会被那别人所压迫，被别人所逼迫，约瑟也不例外。 当他做了这两个梦以后，他的哥哥们怎么样？越发的恨他，而且跟他不说和睦的话。但是感谢神，他父亲把这些话都藏在心里。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哥哥们去牧养，到示剑那个地方去牧养。因为我们知道当日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游牧的民族，他们就说跟着水草，什么地方有草，羊就跑到那里去放羊吃草。那有一天他哥哥们就到了附近的草都吃光了，就到了示剑去牧养。他们哥哥们去了以后，那有一天他父亲就来对约瑟说，他说儿子约瑟就说父亲有什么吩咐，他说好不好，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那看完以后回来向我报告，报告你哥哥们的情形。约瑟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所以他就按着他的父亲要去示剑那里去看他哥哥们平安不平安。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为什么他的父亲雅各要打发约瑟去看他哥哥们平安不平安呢？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你记得在不久以前在示剑曾经发生什么事情？是因为示剑那里约瑟的两个儿子曾经把示剑城里所有的人都杀光，你记得这个事情吗？那后来因为神的保守，他们平安地离开那里。所以这次他们到示剑去，哥哥们去示剑牧羊，他父亲有点不放心，万一有仇人要来击杀他们怎么办？那所以雅各就派约瑟去看看他哥哥们平安不平安，所以约瑟就去了。约瑟大概很自己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因为从他们的在那个他们住的地方到示剑是一段很长的路程约瑟就去了。那在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约瑟只有17岁只有17岁，他就去看他哥哥们。结果到了示剑那里呢，约瑟迷路了，他大概很久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方。结果迷路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问他说，哎，你找什么你有什么事情他就跟那个人说我爸爸派我来看看哥哥们平安不平安。他就告诉他们说他那个人就告诉约瑟说，你哥哥们很好，他们这里的草吃的差不多了，到了多坦那边去他们都很好。那如果我是约瑟的话，那知道哥哥们已经平安了，也离开了那个世界那个地了，就赶快回去报告爸爸说他们都很好就好了因为他也迷路了也搞不清楚，那现在知道消息了很高兴就回去。但是约瑟却是一个非常殷勤非常那个听话的孩子，说他还是要到多坦那去看看他们哥哥们，他看到哥哥们平安才回去报告给他的爸爸。结果他就从示剑向约坦那边走过去了。结果他们哥哥们在约坦那里牧养，远远的看见约瑟来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怎么知道远远知道这是约瑟他那个白袍，在旷野里面那个白袍远远都看得清楚的，对不对他们就说那做梦的来了，因为他们还记住他们的梦，还嫉妒他。那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下一个计谋，他说当着做梦来了以后我们把他杀了，把他丢在坑里是就说恶兽把他吃了，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成就。这哥哥们实在也太狠心了，对不对？但是在那里大哥刘辩在那里，这个大哥总是大哥嘛，他就跟他们弟兄们说他想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他说我们不可害他的生命不如把他放在那个旷野的坑中，然后以后再想办法，他的哥哥说想办法把他救回来。那所以当他约瑟来到他们那里的时候，他哥哥们就把他的衣服剥了把他丢在那个坑里在这个约瑟 把他丢在坑里以后，他大哥刘辩不晓得什么原因呢，就去办别的事情去了。那结果他们那些哥哥们在坐下吃饭的时候啊，有一对米店的人经过那里，那犹大呢？犹大他也是想帮助这个弟弟，救他脱离他的哥哥们的毒手。他就说啊，倒不这样啊，我们把他卖了啊，卖到给那些那个米店的人，卖到远方去，把他卖到远方去，他的梦也做不成了。那他们另外的哥哥们说，好啊好，那总比害他的性命好。结果啊，他们就把约瑟啊卖到米店人那里，米店人把他带走。那后来大哥刘辩回来啊，就看见约瑟不在了，他们也没有告诉刘辩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刘辩他看见这个小弟不在，他就撕裂衣服啊，就在说怎么办怎么办。结果他们就想一个办法，杀了一个羊羔，把那个血把就染红了他那件白色的那个彩衣，就派人把他送到他父亲那里去。结果雅各看见这件衣服，他说，我的儿子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所以雅各在那撕裂了衣服，在那里悲哀，在那里痛苦。你看见雅各在这件事情上他被撕裂了心肠。你知道这件事情，神允许这样事情发生，乃是要更多的造就雅各，把他最爱的儿子夺去，其实不是夺去，他有一天要把那个更荣耀的儿子还给他。但是借助这段时间，让雅各他更多来依靠神。而从这件事情上也看见，神借助的事情也在约瑟身上在做工啊，借助苦难要他能够达到荣耀。所以后来我们看见雅各在这离开他儿子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面，他心受熬炼，他学习更多来亲近神。约瑟在这段时间里面经过多年的熬炼，也是让神更多的做工在他身上，那成全神的旨意。我想很多事情我们临到我们身上，求神也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不是神的手所许可的。虽然很多时候仇敌要攻击我们，仇敌要打击我们，要夺我们的命，但是神许可这事情临到我们，他有了手在掌管。神划定一个界限，仇敌的攻击不能越过神的界限。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用我所经过的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神借助这些事情啊，要造就我们，锻炼我们，让我们生命更成熟，让我们的更多的依靠神，让我们更多在神面前得着神更丰盛的生命。神的目的要把他的荣耀的生命造作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更像主耶稣。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这个，从约瑟身上我们也看见这个。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到底约瑟以后的情形怎么样。我们看见当那些米甸人把约瑟带到什么地方去，带到埃及去，对不对？就卖给一个人啊，叫波提乏的。波提乏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这一个内臣护卫长是什么一个职务啊？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职务？这个职务啊，就是保护皇帝的，对不对？就像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他就是北京卫戍司令啊，这讲大家听懂了，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在国内来的是8341部队的司令啊，这是保卫毛主席的，对不对？他这个机位呢，这是保护法老王的，说他是一个很大的官，对不对？整个京城呢是他所管理的，啊，把他卖到这样一个大将军的手下。刚才我们说过，约瑟他是他父亲最宠爱的儿子，对不对？ 原来的父亲要把他作为他的管家，结果这个父亲宠爱的儿子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他有什么一个结果？他是一个从父亲宠爱的儿子变成什么？一个卖身的奴隶，不是个仆人啊，而是个奴隶，他把他卖的。而在那个时候，卖身的奴隶就说他所有的前途所有的东西都掌管他的主人手上，而且他一个是外族的人啊，被卖到那里，那一定是什么？那家里最脏的工作、最苦的工作、最累的工作、人家最不做的工作就交给他，是不是？所以从一个父亲宠爱儿子成为一个最下等的奴隶，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约瑟，你心里怎么样的反应？真是太不容易了，是不是？也许他心里想，神啊，你给我两个梦，对不对？你说有一天我要成为生命粮食的供应者，你要给我一个梦，说有一天我的生命的度量和荣光要比我的哥哥们更尊贵。现在好了，没梦，没有这个梦还可以，有了这个梦，那哥哥们嫉妒我，把我卖到这里来成个奴隶，最苦最脏最累人最不做的工作都压在我身上。我不晓得如果是我们，我会在那埋怨啊，埋怨神，埋怨哥哥们啊，也许天天在这咬牙切齿的在怀恨，会不会这样？很可能，对不对？但是如果当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天天在埋怨，天天在怀恨，天天在那里有苦读，你会不会让人看见神与你同在？有没有可能？没可能。如果天天在那里怨恨，你能不能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让神在与你同在，让你觉得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很顺利？不可能，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约瑟被卖到埃及人波提乏的家里的时候啊，他在那里是表现是怎么样？在这里他没有大，不但在那里没有怀恨，在那里没有埋怨，他在那里天天的依靠神，天天的在跟神有亲近，天天在神的面前祷告，靠着主的力量，他把最脏最累最不好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而且他的生活的表现让人看见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不是坐在人的身上，而是坐在神的身上，不是把事情让人看见，而是他坐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他在波提乏家里的表现是怎么样，也许我们都读一段的圣经，完了读39章，39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第一节到第二节，也许我们一同来读39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请。你看见吗？约瑟在那里如果埋怨，如果天天在那里怨恨，能不能有这样的表现？一定不能，对不对？说他在那里，在这样环境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他常常依靠神，常常向神祷告，靠着神给他力量，他尽忠职守，他把他所有的事情做好，而且让人看见什么？神与他同在，让人看见怎么样？他的手中的事百事顺利。所以我们看见约瑟，他因为有神的话在那里，他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给他的恩典，他在那里做工忠心，把最好的表现不是表现在人的面前，而是表现在神的面前。他所做的不是坐在人的面前，而是坐在神的面前。所以神让他所做的怎么样？百事顺利。 而且人看见他，看见神与他同在，啊，感谢神！但愿神这样的工作做在约瑟的身上，也能做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中，在家庭的生活中，在学校中，啊，在我们的同事弟兄姊妹中间，让神看见什么？看见我们的表现，看见我们所做的，不是坐在人的面前，乃是坐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这样能够忠心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让人看见什么？看见神与我们同在，让人看见什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有百事都顺利。所以在约瑟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说他在他主人家里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也许过了七年，他从一个最低下的奴仆成为一个仆人，而他从一个仆人慢慢成为一个作手，从一个作手慢慢最后怎么样成为波提法的管家。所以下面我们再来读下面一段圣经，就看见约瑟他在他主人家里所造成的一种情形。我们来读第三节，三十九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请。你看见约瑟在那里的表现，约瑟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本来是他父亲宠爱的儿子，变成一个卖身的奴隶，但是在这样环境里面，他仍然依靠神，仍然活在神的面前。结果神怎么样让他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而且他手中所做的百事顺利，而且他的主人看见耶和华跟他同在，又看见神使他手中所办的一切顺利，所以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了，而且慢慢他从一个奴隶成为一个仆人，慢慢我也看见家人主人也把一些事情交在手里，他就伺候他主人成为一个助手，然后我们看见最后主人把管理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交在他手里，他就成为这位波提法的管家。这个波提法管家是管理很多事情的，对不对？他主人把他家里的田间的所有一切事都交在他手里，结果因为约瑟的在那里的服侍，怎么叫他主人怎么样，家里的田里的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所以一个忠心的在神面前忠心的人，不但自己在神面前蒙恩怎么样，连他所在的环境也蒙神的赐福。所以因为约瑟在那里的服侍，连他主人家里的田产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他成为一个把恩典把祝福带给周围的人的人。但愿我们在神面前也成为像约瑟这样一个忠心的人，当我们在神面前忠心愿意顺服的时候，神不但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也因为我们的缘故祝福我们周围的人，叫周围的人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和忠心蒙受神更大的恩典，我想这是弟兄姊妹都愿意的，对不对？我们都愿意成为像约瑟一样把祝福带给周围人的人。所以在约瑟在哪里所做的一切都让人看见什么，看见神跟他同在，看见神的祝福也因为他的缘故临到他所在的环境。所以到了第六节，三十九章第六节波提法怎么样，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耶稣的手中，把他所有的都交给约瑟，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以外，别的一概都不知道。所以约瑟在那个家里成为一个什么，他这个家里的总管，除了主人以外一切的都在约瑟的手中。不晓得经过多少年，也许七年。那时候约瑟他被卖的时候是几岁十七岁。如果过了七年的时候，他已经二十四岁， 对不对？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青年人。而且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他原来秀雅俊美，因为他的母亲非常漂亮，对不对？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约瑟也生到秀雅俊美。这一个年轻人他怎么样？外表秀雅俊美，而且怎么做事情他很有能力把这个卫长波提法的家管得非常好，而且怎么样让这个家庭的蒙神的祝福让波提法一切的家里的田间的都蒙神赐福。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也许约瑟在那里感谢神，神啊，终于熬出头了，对不对？熬了这个差不多七年从一个最低下的奴隶，然后慢慢成为这一个波提法的管家，除了波提法吃饭以外，其他通通交在他手里，应该这个已经不错了，很好了。但是在这个事情到了这里又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日波提法的妻子埃及人，我们知道埃及人他们的风气都非常不好的，而且约瑟是一个奴隶，在当时的奴隶所有都归主人所管的，你主人有生杀大权，那如果女的那主人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男的也不例外。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她看中了这个年轻人约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二十来岁，而且又俊美又能干又有能力，所以这个主人太太就看上他了。这个埃及人他很坏，他开始呢就以目送情，在那里勾引约瑟。后来呢他更进一步就说你要跟我睡觉。这个约瑟在这个时候遇见这样的试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如果顺从他的主人的妻子，他可以更是在那个家中掌权。但是约瑟遇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怎样来回答这个主人的太太。我们也许来读两节的圣经三十九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圣经好不好三十九章第八第九节，一起来请。从这里我们看见约瑟他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他绝不能够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说第一，我不能背叛我的主人，最重要的他说我不能做这大恶得罪神雅各的儿子约瑟，他在这上面他坚持他在神面前的纯正，他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他说我不能得罪我的主人，我更不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但是这个妇人天天缠着他天天缠着他，但是约瑟怎么样？他就像保罗所说的逃避，他在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他逃避他的主人的妻子，他怎么样？他说他不听从他，也不跟他在一处，说每一天他做事就离得那个妇人远远的他避开不跟他在一个地方。但是因为他是做管家，很多事情还是要做的，终于有一天他在家里办事的时候别的人不在，这个妇人又来缠他。那平常这个女人就开始是用言目传情，后来就在说话的缠她，这次更不得了，不但缠她还 动手剥他的衣服，说这个约瑟怎么办，他怎么样，他就把衣服叼在那个妇人手里跑出去。结果这个妇人呢、很可能因爱生恨，得不到的东西他就要毁掉的，说他就抓住这衣服啊，就大声喊叫告诉那些仆人们，他说看了、那这个希伯来人呢、在进了我的家中戏弄我，他就先在那里做手脚，先让那仆人听见这个话，然后呢后来等那个妇人的妻的他的这个妇人的丈夫回来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位会长波提法，他说你看看你把那个希伯来人带到我家里，现在他又在那戏弄我，我在大喊的时候他把衣服掉在我这里，就逃走了。那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所说的话这样他就非常生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到底波提法在生什么气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波提法生什么气？很可能有人说当然是生约瑟的气，对不对？那你知道波提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个大将军，对不对？如果他真的相信他妻子的话的话，他会做什么？很可能就是一刀就把约瑟杀掉就算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见他在这里，约瑟的被他的主人怎么处理，他就把约瑟下在王的囚犯的监牢里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许这个波提法是生他太太的气，因为他对约瑟的了解是很深的，对不对？很多年以来他看见约瑟从一个奴隶慢慢的做，而且看见常常耶和华与他同在，看见他忠心他的职守，我相信这波提法也对他的太太也了解很深。所以如果他真的生约瑟的气的话，我想这个他是一个军人，对不对？也许一刀就把雅各的儿子约瑟杀掉了，但他没有，他把他放在为他自己的监牢里面。从后来啊，我们看见他后来埃及王的那个酒政怎么称呼约瑟，他说这是会长的仆人。而且后来我们看见约瑟在监牢里面也受到很好的待遇，对不对？虽然是很好待遇，但是他还是怎么样，还是从一个本来父亲宠爱的儿子一下子掉到一个奴隶，对不对？慢慢一步一步好不容易成为一个仆人，成为一个助手，成为一个管家，以为可以有机会好转了。结果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忠心在神的面前，他忠于他的主人，结果怎么一下子从一个管家一掉了什么死囚。因为在法老王的那个监牢里面都是死囚啊，而且在那里按照当时的情形，十个囚犯进去啊，九个抬着出来的。而且这个王的囚牢啊，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没有看见到底约瑟他到底在监牢里受什么痛苦。其实在那个监牢就像在耶利米书说到那王的囚是水囚啊，底下都是烂泥巴的，而且他身上带着锁链的洗球都是手戴着手扣，脚戴着脚链，身上还捆着锁链的。那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也许我们读一段圣经就看见约瑟当日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那了解约瑟当时在监牢里面的怎么样的情形。我们读诗篇105篇，那这帮助我们对约瑟当时在监牢里的光景有更多一点的了解。诗篇105篇，我们来读第十七到十九节， 诗篇105篇17节到19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好不好？请他们。好，就停在这里。而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见约瑟啊，在监牢里的光景，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那么轻松的，对不对？他怎么样，在那个王的水囚里、水牢里面啊，他手有锁链捆住，脚有锁链捆住，身上有锁链捆住。他走路是怎么样走的啊？一步一步，吭吭吭吭吭吭这样走的，对不对？而在水牢里面，他经历非常的痛苦，而且在这里，不但他外面的环境能够让他觉得非常痛苦，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在试炼他，哎，非常不容易，对不对？他本来是在父亲家里宠爱的儿子，变成了奴隶，然后在奴隶经过多少年的奋斗，好像有一点成绩了，却因为怎么？不得罪人，不得罪神，成为一个死囚，完全没有希望。我不晓得当他这样的情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遇见这样的光景，我们有什么反应？我们到这样光景有什么反应？在过去多年里面，虽然成为一个奴隶，我还尽力的按照神的话去做啊，努力的忠心做好。那现在却因为我要不得罪人，也不得罪神，结果遭到这样的遭遇，好像完全没有希望。不晓得你怎么想，也许我是约瑟，我在那里会埋怨神，神啊，你的话曾经说过，你曾经借助两个梦对我显出你的意象，但是现在一切都没有希望了。在过去多少年里面，在做一个奴隶的时候，我是这样忠心，但是结果像落到这样的下场，到底你的话会不会应验呢？到底你说的话会不会兑现呢？那怎么越来越看越信，越信靠你，越依靠你，却糟糕，遭到越麻烦的事情啊，好像完全没有希望。也许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也许会说，这个神我就不信了，不信也罢了，越信越糟糕，越依靠你越麻烦，越忠心越没有落到好的下场。我不晓得当我遇见试炼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想这样的反应其实也很正常，但是我看见约瑟他怎么样，他却在这个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他还是完全的依靠神。所以我们看见当约瑟在坐牢的时候，他虽然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他还是完全的依靠神来跟随神。所以我们看见下面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约瑟在监牢里的表现。我们来读39章21节到23节，39章21到23节，起来请。感谢神，约瑟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埋怨神，约瑟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认定神，所以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而且神把他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让人看见怎么样，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手中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实在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神借助这个环境一步一步的锻炼他，一步一步的让他来认识神，让他来依靠神，而且怎么样，他对神的信心一点不摇动。 这是真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有一天啊，法老王把他手下两个最亲爱的亲密的大臣下到监里面，一个是九正，一个是善长。我知道啊，王帝这两个是对他最亲近的大臣，为什么？他吃的喝的都这两个人管，很可能在当时也手有些，说不定有些人要谋害王啊，所以他们这个酒政啊，这没喝酒以前呢、啊，王帝没有喝，他先喝，然后再轮到王帝喝。吃饭的时候啊，善长把饭摆上来，也许县长先要吃一口，才轮到王帝吃的，因为他是王帝的最亲密的一些大臣。就不晓得什么原因呢，这两个大臣呢就被王帝下到监里去，刚好就交给约瑟去管理。然后我们知道啊，在刚才我们说到约瑟他监牢的情形，在这样的监牢里面，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发愁的，是不是？我想约瑟说不定有的时候也会发愁，那两个大臣更是发愁。但是非常稀奇，那一天呢，约瑟他在关心那些囚犯，他对这些囚犯有很多的爱心和关怀。说他有一天呢，当他经过这两个囚犯的门前的时候，他看见这两个囚犯，他今天的发愁跟昨天不一样。说都不但他发现的情形，怎么去关心他们，就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今日面带愁容呢？”那两个大臣就说：“哎，我们昨天晚上都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很烦扰我们，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办，所以我们非常发愁。”那这里约瑟就对他们说一句话。约瑟这里怎么说呢？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将梦告诉我。”你看见约瑟在这里不但关心那些被囚的囚犯，而且怎么样，愿意帮助他们。说他就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你把梦告诉我。”当你读到这一则圣经，不晓得你怎么想。约瑟自己不是做了两个梦吗？对不对？而且他对两个梦都有讲解，对不对？结果约瑟现在在一个什么的环境里面？就在这王帝的死囚里面，这两个梦到底能不能实现，真是天晓得。但是约瑟怎么样？对神完全相信，完全依靠神。他还相信梦是出于神，而且相信神要成就。这个信心呢，真是这一个是怎么样，在日境里面对神完全的信心，而且他在这样环境还愿意帮助别人，所以就把要求善长跟九正把两个梦告诉他。结果他听了两个梦，他到一边在听一边在祷告：“神啊，求你告诉我该怎么帮助这两个做梦的人。”结果当九正把梦告诉他的时候，就说三天，这都是讲了三天。三天以后，你要官复原职，要把杯递在法老的手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觉得约瑟对他解的梦，他真的相信这个事情会这样吗？他是完全相信他所解的梦吗？相信不相信？他自己是不是深信不疑？从什么地方看见他深信不疑？你看见后来他把这个梦解完以后，就跟法老的九正说一句话，40章13节，他说：“三天之内法老别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一样做他的酒证。”14节，他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说他是这样，他绝对相信他所说的一定成就，不然的话不会先求那个酒证，跟他到时跟他说好话，对不对？说他坚信不疑，他所说的一定成就。然后后来善长也把梦告诉他，他也不被嫌的，虽然那个梦不好，他还是照实把他所知道的告诉善长，说三天以后你要被挂在木头上。感谢神， 过了三天，果然怎么样？他所解的梦完全按他所解的梦实现了，善长被挂在木头上，九正仍然递杯在法老手中。哎，这个时候很可能啊，约瑟非常高兴，对不对？终于有救了，对不对？那这位九正他得到我帮助，他到了法老面前一定会给我提说帮助我，对不对？你知道吗？一个人啊，如果没有希望的时候还好，有希望有盼望的时候，那事情更着急。也许当九正官复原职以后，等了三天，他说哎，大概过了三天啊，然后他皇帝的这个事情办完了，那九正一定会跟我说好话，那很快就会出来了。天天盼了，也许那个监牢门打开就说来救我了。三天、五天、十天，什么动静都没有。一个月过去没有动静，三月过去没有动静，一年过去没有动静。我不晓得他大概在监牢里面有什么着急，我也搞不清楚。但是你知道，这个熬炼是非常大的熬炼。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缘故九正忘记这个事情。我想大概九正不会这么忙恩负义，对不对？那为什么他忘记？我相信是神让他忘记的。如果当时啊，当时九正真的提说，很可能约瑟就放出来了。那如果放出来怎么样？那六年的监牢白做了，那七年的奴隶也白做了。神有他的时候。结果在那里约瑟又熬了两年，这两年比前面的四年更难熬，如果他在监牢六年的话，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过了两年，借着法老的一个梦，神要成就大事。结果后来过两年，法老做了两个梦，那梦也没有人讲解。结果后来这个九正听见这个梦以后，突然间就想起约瑟，他就告诉法老说，那我在监牢的时候，曾经我跟那个善长都做了一个梦，他在那里有个西班牙的少人人，他说是乌会长的仆人啊，在这里看见他说他是乌会长的仆人，没有说他是监牢的囚犯啊。然后我们把梦告诉他，他就按格人的讲解把梦圆解了，后来都按照他的话成就了，我官复了原职，县长被挂起来。说法老就很高兴，他就赶快派人到狱中把约瑟召来了。我知道约瑟在监牢那里很多年了，而且他在那个水牢里面那个情形很脏很糟糕，结果人赶快怎么样替他带他去洗澡换衣服剃头把他换了衣裳，就到了法老那里。法老都对约瑟说，我做了两个梦没有人解，我听说你听了梦就能讲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遇见这样的情形，我们会怎么反应？一定说赶快说，我就是能解梦啊，而且我能够做得很好啊，赶快抓住机会，对不对？把自己吹了一番，结果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约瑟怎么回答，也许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4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 约瑟 回答法老说，好，你看见约瑟在那里，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没有说自己有什么能干，他在这里还是把荣耀归给神。他说，他对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在这里约瑟的表现不卑不亢，对不对？没有特意去讨好法老，而且没有表现他的自己，他在那里说，我没有什么能干，但是我相信神要将平安的话来告诉法老。他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是尊神为大，还是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当法老把他梦的讲解啊，把梦告诉约瑟的时候，我相信约瑟一边在祷告，一边在听，求神把那个梦的意思告诉他。结果当法老刚把这个梦讲完的时候，约瑟已经有答案了。那我们来读一段，读一段啊，约瑟怎么回答法老的？我们来读41章25节，25节到33节，25节到33节，请我们一同来读，请。看见，当法老把他的梦讲完以后，约瑟怎么样？已经知道梦的讲解，把梦的讲解来告诉法老。不但把梦的讲解告诉法老，还把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该怎么处理的方法告诉法老。他说：“你当拣选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而且怎么样？在吃丰年的时候，要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的粮食，把它放在仓库里面，计数五谷。”收在各城里面，当荒年的时候，可以免得这地遭遇饥荒。所以约瑟为什么能够这样有智慧，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这么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你看，神把他放在埃及地13年之久，他在波提弗的家里，经过从奴隶一步一步做上台。成为仆人，成为助手，成为管家，知道怎么处理一些事物。他在监牢里面又受过这差不多6年的时间，在那里经过知道怎么管理行政，怎么处理事情。结果神借助这个环境，不但造就他的灵性，也让他有才干，有能力去知道怎么处理事情。所以当他把梦讲完以后，也把该如何做的方法告诉法老。那法老和的臣仆听见这些他所说的这些话，怎么都以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他做呢？所以法老怎么样，就把他的戒指摘下来放在约瑟的手中，叫他管理全地。他说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献祭半死。在宝座上我是法老，那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去管理。所以神借着这个梦，让约瑟怎么样，从死囚被升为埃及的宰相。而且他在那里，他经过这些的事情，然后到了7个丰年，他把所有的粮食收起来，所以后来真的按照约瑟所说的在埃及的7个丰年，我们看见埃及在7个丰年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读41章的48到49节，48到49节，一起来请。约瑟罪撵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支存在各城里。 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城里。 约瑟支出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因为古不可胜数。所以约瑟在七个丰年里记述了很多的谷，到了后来果然七个丰年过去以后，七个方年来了。然后我们再读五十六、五十七节，五十六、五十七节，一起来请。 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仓，以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盛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天下饥荒盛大。 所以到了七个丰年时候，所有全地的人都往埃及地去提粮，埃及跳粮给所有的人，所以约瑟第一个梦应验了，他成为生命粮食的供应者。他神借助苦难，借助各样的患难来造就约瑟，让他生命更丰盛，让他能够成为生命粮食的供应者。我不晓得可以借弟兄姊妹十五分钟吗？也许我们到什么时候结束？九点，能不能给我十五分钟啊？我继续把下一段讲完，好不好？因为我刚才讲的稍微慢一点。好，我们继续的把约瑟第二个梦怎么实现跟弟兄姊妹再次来分享。那后来约瑟他成为埃及地的宰相。那约瑟的父亲雅各他们在迦南地那边有遭遇很大的饥荒，遭遇很大的饥荒。然后约瑟的父亲雅各就告诉他哥哥们说，我们听说埃及地有粮食，那请你们去埃及地为我提粮。那结果约瑟的哥哥们就到埃及地，因为在埃及地是约瑟的跳粮给他们的，他们当然提粮。那约瑟的哥哥们到了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来到约瑟那里，约瑟认得他们，但是哥哥们却不认得他们。结果他们哥哥们就在那里向他跪拜，然后他哥哥们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他从前所做的两个梦就对他们哥哥们说你们是奸细要来这里窥探这地的去世的我不晓得弟兄们姊妹，你读了这一段，是不是约瑟在报复他们？是报复他的哥哥们，还是为什么他要跟他哥哥们说严厉的话？那很多时候，当我读到这一段，都不太明白。很可能说约瑟怀恨在心，借着机会好好修理修理他哥哥们，是不是？但是如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看见，约瑟不是要报仇，要怀恨的哥哥们，而他们。他哥哥们有一些改变，在约瑟心里有几件事情他盼望要做的，他没有马上去跟他们哥哥们相认，他心里有一个故事。他想，他第一点，他盼望他哥哥们有机会认识他们的错误，能够有悔改。第二件，他盼望他哥哥们能够学习弟兄彼此相爱，还有他也盼望哥哥们怎么能够体贴他父亲的心肠，他更盼望他哥哥们能够学习弟兄们分担重担，让他哥哥们能够愿意为弟兄舍命，这是约瑟心里所想的。所以约瑟做了宰相七年都不回去见他的哥哥们，他心想，如果他在宰相的时候去见哥哥们，他哥哥没有这个机会来接受这样的调整。所以他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他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儿子叫马拉西，一个儿子叫以法莲。马拉西的意思说，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传家。按理他不应该忘记他父亲的传家的，但是他心里有这个负担，神让他要忘记。然后他盼望有机会让他哥哥们能够得着调整，得着悔改，得着矫正，而且他知道神要让他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这样，后来他把西面关起来，就要他哥哥们回去。 叫他，他说把他们关了三天以后，就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这样听我的话可以存活。那你们把一个人留在这里，你们十个人回去啊，带着粮食回去，可以叫你的家人可以得着粮食。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就说42章21到22节，啊，这约瑟他做了这件事情时候，他哥哥们的一些反应，一起来请。我们继续读下去，读到24节，好不好？请。好，就停在这里啊。你看见经过约瑟这样的安排，他哥哥们怎么样？他们终于知道他们过去所做的错了。他们有个会议啊，他在那里，他们说我当初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曾听，所以这个灾祸临到我们。他们在那里知道他们以前做错了，所以约瑟听见他的话，他们兄弟的话怎么样，他却在那里哭了一场。因为他知道他心里所做的有一点转机了，他的弟兄们能够知道有悔改，说听见他们悔改的话，他在那里躲起来哭了一场，然后他们再做另外的安排。然后后来他的哥哥们回家了，结果他们他的回去以后，发现他们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就很害怕。后来他们就说我们再去提粮，因为他们带去粮食很快就吃完。但是雅各不肯，因为约瑟说你再来的时候要把便雅悯带来，所以他们要把便雅悯带去的时候，雅各不肯，因为他只是剩下拉结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约瑟没有了，这便雅悯再没有，他就没办法受得了。但是最后没有办法，因为粮食吃完了，再不去提粮他们就饿死。后来犹大就捉宝，他说好，我为我的弟兄捉宝，如果我不把弟弟带回来，我愿意永远担罪。结果后来他父亲答应，他们就去了。结果他们就带了相倍的银钱，就到约瑟那里。到约瑟那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瑟请他们吃饭啊，然后按照他们的长幼次序来排列。而且约瑟看见他的兄弟的时候，他怎么样又寻找可哭之地，就进了屋子也哭了一场。然后他有做这样的安排，做了安排以后，第二天早上他的哥哥们就说把西缅也放出来了，把他们每个粮食的口袋都装满了，就打发他们回去。这一下子他们哥哥很高兴了，对不对？下子这是平安无事了西缅也带走了便雅悯也跟着走了，他们口袋也装完粮食了，就欢欢喜喜的离开城里去。结果还没有走多远，约瑟就派家宰，派他的那个家里的那个总管去追他们。把他们追到的时候，总管就说一件事情你为什么偷我家主人的东西呢？我们主人这么好待你你们就偷我们家的东西。他们弟兄都说不会的，我们连上次带来的银钱都带回来，我们不会偷东西的。他们说如果你发现在谁的口袋里发现有什么东西，那我们都做你们的奴仆。那个总管就说不是的，我们有个规矩如果没有东西在口袋，你们可以平安的回去。如果有东西在那里的那个人就做我们的奴隶。他们都说好，所以家宰就开始翻翻 翻那个口袋了，先从最长的翻到最小的，翻了十个人都没事，他们想这下一定没事了，对不对？结果因为他的小弟是最乖的，绝不会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就最后在他小弟卞雅敏的口袋里发现了那个银杯啊，他们那个家宰就说，好，你们回去吧，我们把这个小弟带回去就可以了。结果这一次我们看见那些啊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怎么反应，他们没有离开这个小弟，本来说这个谁做事谁当嘛，他被拉回去就让他拉回去算了，在以前他们才不管呢，对不对？但这一次他们怎么样，他们却撕裂衣服，个人把卧子抬在炉上一同啊回去。所以这一次他的哥哥们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愿意跟他的弟兄同负重担，他们愿意能够表现他们彼此相爱的心。结果回到约瑟那里，约瑟就对他们说，你怎么不知道我做宰相的那很有办法的，你怎么可以骗我啊？那你们现在这样啊，那个在这个小弟身上抓到这个他偷东西的证据，那个小弟就留在这里，你们回家好了。那他们怎么样？不肯，都不肯回去。而且我们看见犹大在那里哀进约瑟，说了很多关于他父亲的话，等时间不够我就不详细讲了。最后我们看见犹大怎么来跟约瑟说，我们来读44章的33节，从32节读到34节，32节读到34节，一起来读这一段，44章32到34节，一起来请。看见了吗？在这里他的弟兄们有个完全的改变，不但不像以前那对弟兄不关心，而且怎么样啊？犹大愿意怎么样，他愿意为体贴父亲的心肠，他愿意怎么样，愿意分担他弟兄的重担，而且愿意怎么为弟兄舍命。说当约瑟看见他的弟兄们有改变的时候，他怎么样？45节，我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请。你看见约瑟看见他的目的达到了，对不对？他盼望他的弟兄们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能够悔改，他盼望他们弟兄能够学习彼此相爱，他盼望他们弟兄们能够体贴父亲的心肠，他盼望他们能够学习为弟兄分担重担，而且甚至愿意为弟兄舍命。他目的达到了，他马上怎么样去跟他弟兄们相认，而且看见他怎么样，他在放声大哭。为什么？他实在他的爱从他的哭里面我们看见表现出来，而且他对的弟兄们说，我就是你们的弟兄，他们的兄弟们怎么样，非常惊惶，什么话都答不出来。我们再下面看看约瑟怎么对他弟兄们说话，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八节，一起来请。 Thank you. 看见在这里约瑟怎么来对他哥哥们说话。他说，现在不要因我把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这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要给你们留全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慈拯救保全你们生命。他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你看见约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约瑟在这样事情上不但对他哥哥没有怀恨，而且怎么愿意帮助他哥哥们，负责他们，而且他后来把哥哥们和他的家人都带到埃及来奉养他们。而且我们看见后来当他父亲派人去接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雅各绝不相信这个事情，而且他怎么他听见他们的兄弟的话心里冰凉，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后来他看见约瑟带来的马车和财物，他心才舒神过来。神借着这段漫长的时间来熬炼雅各，也熬炼约瑟，让雅各把他最好的拿走，但是把更好的还给他。从约瑟身上我们看见约瑟他经历了苦难达到荣耀，他虽然在这漫长的日子里面经历很多的试炼，那他怎么他对神的信心没有改变。所以神要成全他的旨意他的身上。而且后来当约瑟把他哥哥们都带到埃及奉养他们，最后我们看见当他父亲死了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雅各死了以后约瑟把他父亲埋葬安葬在他祖父亚伯拉罕的坟地里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来读50章的15节，50章的15节到17节一起来读这一段，请。好，先停在这里。请问约瑟为什么哭啊？约瑟为什么哭？我觉得约瑟一个丰富感情的人，对不对？当他哥哥们对他讲这样的话，约瑟为什么哭？约瑟知道他哥哥们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了解约瑟。约瑟曾经跟他们说过啊，他虽然是他们卖他们，他说是神在管理，对不对？是神差他去那里，他已经完全饶恕了他们哥哥们的过犯，但是约瑟们不了解，还以为约瑟会怀恨在身，所以约瑟因为他哥哥们对他不了解，他在那里哭了。我们再读下面一段，看约瑟怎么来回答他的哥哥们，19到21节，19到21节，一起来请。读到这一段，你看见约瑟完全把他的丰盛生命表现在这里。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那么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而且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而且不但没有责备他们，还安慰他们。我看见在这里约瑟的第二梦完全应验的，有一天他的生命的荣光和度量 要比他的哥哥们更尊贵，神的话必定要应验。所以在这里我看见约瑟这一个人，他的一生的经历，看见一个人从苦难达到荣耀的途径。当日神怎么坐在约瑟的身上，今天也要坐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神如何坐在亚伯的身上，如何坐在以撒身上，如何坐在雅各身上，如何坐在约瑟身上，今天都要坐在我们这神的儿女的身上。他要借助这些我们在这里有限的人日里面，让我们更好来侍奉他，更好来敬畏他。他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亚伯罕的曾子孙，他要我学习以撒的顺服，要我学习雅各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把一个抓的人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他要借助像在约瑟身上所做的，要借助苦难把人带进荣耀的里面去。有一天当我们这些人面见主的时候，神要我们这些人在他荣耀里有份，当主做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做王。我感谢神的恩典，当然神的话更深的加在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生活生命一同在神面前成长。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下面请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借着你仆人的嘴，使我们能够得到启发，也使我们看见雅各的生命和约瑟的生命，透过他们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的应许必然成就，你是我们经历一切的艰难以后，必然使我们的生命从苦难进到荣耀当中。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使我们在这几天当中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启发，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的脚步平平安安的回家，明天能够平安的来到你的殿堂，继续来领受你仆人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那明天早上我们是从10点钟开始，廖杰兄给我们带来的主日信息呢，是在这个大堂里面啊，他给我们讲一下有关于家庭教会的现状与转变，以及教会与弟兄姊妹的这个如何实际的参与啊，这是10点到10点50，11点正式主日崇拜，主日崇拜的题目是他最后的题目了，就对神完全的顺服。那么明天上午呢，有2处圣经，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先准备一下。那么10点到10点50的时候呢，他将要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5节到36节，就2节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35节到36节，主日崇拜的正道的它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2章里边有好多经文，那我希望大家呢回去就把22章看一遍以便于你更加的能够领会这个其中的信息的内容那么我们这个有一我准备是从这个 BBC 来的，它呢有一点信息，可能有一分钟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弟兄姐妹好，只是想跟大家讲一下，首先问大家一下，5月5号是怎么样的日子？有谁知道？不是 Cinco de Mayo， 我可以跟你说哈。那5月5号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National Day of Prayer， 请大家先不要走哈，这个是挺重要的。5月5号就是一个国家全国性的祷告日，那在全美国里面，就会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的祷告的这一个prayer service。 那在 Nashville 我们也会在5月5号11点半到1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 Downtown Bridgestone Arena 里面就有我们 Nashville 的一个 prayer service。 在这个仪式里面他会用英语、西班牙语还有我们现在有华语，他邀请我们中国人教会就去参加他们有一个合唱团，就是小孩子的诗歌班，那会唱两首歌，然后唱歌以后呢，那我们也已经